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中国评剧院2001年排演的评剧《红颜失魂》。这是一出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坚贞不屈，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诗句，也是中国评剧院2001年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重点献礼剧目。在剧中，齐建波扮演陈然，张文鹏扮演蔡孟卫，宋丽扮演江竹云，王平扮演郑新梅，邹海群扮演程善谋，王亚民扮演盛超群，李金明扮演李文祥，王全友扮演徐元举，陆安斌扮演刘石人，赵震扮演所长，恒红扮演胡奇芬，孟素杰扮演熊永辉。 请出座训示。稍息。 时局发展很快，毛人凤局长敕令军统西南特务机关立即清理积案，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择其重要者先行裁决。毛局长还传达了总裁的训示，对共产党人的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的一分残忍。过去因为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局面，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会同国防部军法局把渣滓洞白公馆看守所在押的所有共产党人先行解决。第一批，你们要抓紧拟定裁决陈然、王普、江竹云、程善谋等42人的行动方案。 是。 张阿姨，张阿姨，信送到了。 那你怎么才回来呀？ 我刚才到那边的西边墙口去玩，那可好了，能看见外边的山。 以后不要到那边去玩了，那有电网，会电死人的，记住了吗？ 记住了。 等解放军叔叔来了，我们就可以出去了啊。 小萝卜头，到那个时候你想做什么呀？ 我想上学，我想学画画，我想学写字。 好孩子。 江姐， 江姐，是不是伤口又疼得厉害？ 要是能有一点盐清洗一下伤口就好了。 是啊。 江竹云，脚伤怎么样啊？ 还好。 这是盐，洗伤口用的盐。 刘诗人，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来看看江竹云的脚伤。 手里拿的什么？ 盐，洗伤口用的盐。 我可以看看吗？ 当然可以。 刘医生，请把我的脚镣摘掉。 好。刘诗人，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我一直就是这么为他看脚伤的。 刘诗人，如果你不是御医特殊身份的话，我早就怀疑你被策反了。 我在尽我一个做医生的职责。 你等着， 马上清洗，别耽误，记住。 嗯， 走。 陈然的笔迹。 哦，好消息， 好消息。 消息， 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真的，将军，将军，将军， 将军。 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亲手升起了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我仿佛看见了它在蓝天上飘扬。 我把它捧在手，温暖我的心房。 让我们面对北京的方向， 升旗。 升旗，用我们新的律动和这义勇军进行曲的节拍， 用我们血的奔涌汇成那炙热激昂的乐章。 将军， 将军， 将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心中的五星红旗升起来，把我们心中的五星红旗升起来， 让温暖的阳光 柴学、陈然、程善谋、蓝地狱以及王虎、雷震、华健、娄月强等十人，要公开，要宣判，要登报，在大平刑场处决。今天柴学、陈然、程善谋、蓝地狱以及王虎、雷震、华健、娄月强等十人，要公开，要宣判，要登报，在大平刑场处决。匪犯一名，陈然，主办匪党地下挺进报。匪犯一名，程善谋，以无线电为匪方联络。以上匪犯均属匪党首要，抗战期间即经匪党委派赴川东、川南、川北、川西，川东、川南、川北、川西，川东、川南、川北、川西。 老铁，是你，程善谋。 陈然， 是你传递电讯稿的，就是你刻印出版报纸的，就是你，组织上只允许我们相互问候一句话， 一张纸条传过来传回去， 紧握你的手，你写的致以革命的敬礼，你写的你我走的路，永远不回头。 郭旭宪， 以上均经训明属实，依法宣判，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等一等， 陈然，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宣判。人民和正义向你们宣判，判处一切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人死刑，判处你们的反动政权死刑。 再见。你说什么？ 我说再见。 再见？你跟谁再见？ 跟你呀，长官大人。你也比我们多活不了几天，过不了多久，咱们就会在那边再见。早点来，我等你。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 团结起来，跟他们斗争，迎接重庆的解放。 个共产党员的自卖，高唱台歌，埋葬蒋家王朝，埋葬蒋家王朝，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之前的天是最黑的，敌人杀害了陈然、王普、程善谋，这只是一场疯狂屠杀的开始，随时都有第二、第三批。 将军，刘诗人过来了，会不会有什么情况啊？ 出什么事了？我可能被调离，以后无法送信。这个时候和外面的联系绝不能断。新梅，你马上写信，在刘世仁调离之前想办法把信送出去。 好，我马上写。 江姐，刘世仁的纸条上还说 什么？ 下一批30人明天执行，江在内。 七分，这孩子又做梦了，笑得真甜。想我的云儿，她长大了会是什么样？一定是高高大大、有精神、有魁梧的小伙子。他一定会生活在一个遍地是阳光的社会里。按理说我用不着担心他的成长和教育，可是我总是放心不下，担心他学坏。 江姐，在新的社会里，人人平等，自食其力，处处是新的思想、新的人，孩子怎么会学坏呢？ 江姐， 我在想前几天你让我看了你给弟弟写的信，你把云儿托付给他，嘱咐说不要娇生惯养，粗茶淡饭足矣。是的，不要娇生惯养，粗茶淡饭足矣。等天亮了，我们就可以出去 才江竹云等三十人的行动方案 准备好了， 执行主官 二处二科共同执行， 地点 造石场山后的蓝样，那里无人居住，可保机密。 执行工具 手枪击毙。 执行时间 白天，因为要拍照上报。 坑 什么 坑？埋他们的坑。 在秘密的情况下挖了三天，已经完成了 几个？ 三个。 规格 什么？ 多大？ 每个一方丈宽，两丈深。 一，执行组熊强负责。 是。 二，备相机两部，每具尸体连拍两遍。 是。 三，以转移地点为名，分批执行，三十人一批，一天解决。 是。 把盛超群单提出来，累死。 是。处座，那郑新梅呢？ 你知道该怎么办？ 是。 姨走了，别忘了平时阿姨嘱咐你的话。 忘不了，好好学写字，不到那个缺口去玩，那有电网。 真乖。 走。 阿姨再见。 你要干什么？放手。你后面就是电网。 同学。信送到了没？ 来不及了，他们调集了部队和弹药，要把白公馆和渣子洞的200多人全部处死，就在今天。 处总，现在已经杀到第二批了。 200-300人，你要杀的什么时候？到0点必须解决。 处总，那怎么办呢？ 把所有人集中在2个牢房里，加上机枪，扫射。 是。 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用生命履行了战斗的信条，假如必要就迎上带血的刺刀，但是真理必定到来，这块乌土就要燃烧。 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同志们，用什么去迎接我们的胜利？ 用不屈的意志，坚贞的信念。 报告，南牢集中完毕。 报告，女牢集中完毕。 报告，执行队准备完毕， 立即执行。 着牢底坐船，未免出下一代的苦难，我愿愿把这牢底坐船，愿把这牢底坐船，愿把这牢底 听众朋友，中国评剧院演出的《红颜失魂》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您收听本台记者孙威为评剧《红颜失魂》而制作的专题节目。 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是平凡而渺小的，但是当这平凡而渺小的生命义无反顾地交付于国家的兴亡、民族的振兴，交付给正义与真理的时候，虽九死而无悔，这平凡而渺小的生命就由此而燃烧，发出永不熄灭的光华。40年代末，在重庆歌乐山下就有这样一群中华民族的儿女，为了把颠倒的乾坤扭转，把不合理的一切推翻，在铁窗黑牢里，在酷刑拷打下，在生与死的选择面前，他们大义凛然，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这就是中国评剧院创作的大型音乐诗剧《红颜失魂》所要展现给世人的。 把这牢底坐船，为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愿愿把这牢底坐船，愿把这牢底坐船，愿把这牢底 1949年，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在歌乐山上有一座人间魔窟——中美合作所。这里囚禁着200多位革命志士。黑牢诗人蔡孟卫曾这样描述他：手掌般大的一块地坝，罗筛般大的一块天。200多个不屈服的人禁锢在这高墙小圈里面，空气、日光和水成为有限度的给予，人被当作畜生，常年地关在阴湿的小屋里，长着脚，眼前却没有路。陈然、蔡孟卫、江竹云、程善谋、胡奇芬，在牢狱这个特殊的战场上，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信念，坚持着对敌人的顽强斗争。 蔡孟卫，四川遂宁人，民盟盟员，任成都工商导报记者，从事地下斗争。1948年5月，因挺进报事件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看守所，是狱中铁窗诗社成员之一，在狱中写下了长达250行的黑牢诗篇。1949年11月27号，大屠杀时殉难于松林坡。蔡孟卫在被押往松林坡刑场的途中，将手写的黑牢诗篇抛于路边的乱草丛中。3天后，重庆解放，在清理刑场的时候被脱险的同志发现，得以保存下来。 铁窗寒，长夜同志被摧残，此刀下口难呐喊，心呐喊，抽心战火写诗给同志看，字字煽动暖，写给敌人看，句句是火山，写给明天看，天中有苦苦中甜，写给未来看，今天通道千百年，没有墨，偷把棉絮烧成炭；没有笔，竹签草棍削个尖。一张草纸巴掌大，却拖着爱的大海。恨地高山， 他们把牢房当作特殊的战场，他们把死亡看得是如此轻松，敌人用几十种酷刑折磨他们。人的意志啊，在地狱的毒火里熬炼，像金子一般的亮，像金子一般的尖。铁的棍子，木的杠子，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那是千百个战士的安全线。 Thank you. 名陈崇德，北京人，1939年春在武汉抗战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到重庆从事革命活动，1947年创办庞红杂志和新华日报，1948年担任挺进报组织委员、特支书记，负责印刷任务。1948年4月22号，因挺进报被叛徒刘国定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他把从黄显生将军那里知道的消息写在纸条上，秘密传给难友，被称为狱中挺进报。1949年10月28号被敌人杀害。 现在问你一件事情，一张纸条，见过吗？ 是我写的。 华北区人民政府成立。牢房之间传递这种条子，要有消息来源，要有传递渠道，要有特殊的方法，还要有个组织。我不要求你把这些都告诉我，只说一个，消息的来源。 消息的来源， 知道吗？ 知道。 好，承认知道就好，我们再好好谈谈，也许我还可以。 用不着那么费事，我可以告诉你。 想必是有条件。 当然。 说，一定满足。 立即恢复各监室的供水和放风，而且女牢的放风和供水时间要延长。 可以，我马上让他办，按陈先生意思办。 是。 说吧，条子上的消息从哪儿来的？ 问他。 他？ 我？那儿。 什么？ 梯子。 梯子。 上面。 上面。 那儿挂着呢。 陈山，你别拿我们当猴耍。 那儿挂着什么？ 肉。 肉。 大概是所长弄来打牙祭。一块腊肉挂在那梯子上面，看见了吗？ 看见。 拿来。 拿来。 是。 就是他，他就是你要找的消息的来源。 陈山， 你们好好看看，看哪，看哪，这面、那面、上面、下面 有什么？ 两个指甲大小。 两个指甲大小。 肥肉上面 是瘦肉， 瘦肉下面 是肥肉， 肥瘦肉之间 有一张纸。 什么纸？ 报纸。 念一念。 华北区人民政府成。 那梯子放风的时候，谁都可以经过那里，那块腊肉谁都会把它的香味闻到心里。腊肉上的消息就这样传了个遍，真希望所长大人多买这样的消息肉，你打牙祭，我解馋。 就算你说的这样，你们是用什么渠道、什么方法传播的？ 都在你们的眼皮底下。 狱中活动的组织者究竟是谁？ 组织者是谁？是你们，是你们，把这狱警系制造之事人举困黑牢，你们恩赐了铁镣重铐，才有这传心声的渠道，一条条 你追什么组织，追什么领导，这一切都是你们劳苦功高。 董行， 董行， 这一回是老虎灯还是披麻戴孝，是考人油还是浑身过刀，鸭儿覆水，飞机下蛋，你们把苦行的名字起得多么巧，似乎是赏心悦意游戏一遭，你用残忍毁人道，我用身体挡不到，家伙是把我锻造，烟枪水管是熏陶，你给我增加伤痕一刀，我给你记下记下罪恶有千条，纵然是躯体残废，生命花开却更好，你皇城雄风不灭的命运却难逃。 给我压下去！ 肉体上非人的折磨没有使他们屈服，精神上的摧残也没有使他们放弃信念。他们从金子堆边走过而不停一停脚，在红顶花翎的面前而不瞟他一眼。爱人的眼睛，母亲的笑脸，多少年轻的心灵都被感情的手撕裂得粉碎。你呀，光荣的胜利者，在一点头一摇手之间曾经历了怎样剧烈的战斗。江朱云，四川自贡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学运工作。1948年6月14号，因挺进报事件被叛徒出卖，在万县被捕，被关押在渣滓洞看守所。在狱中，江朱云仍坚持与敌人进行斗争。为了鼓舞狱中战友的斗志，提出了坚持学习、锻炼身体、迎接解放的口号。1949年11月14号被敌人杀害。 黎明之前的天是最黑的，敌人杀害了陈然、王普、程善谋，这只是一场疯狂屠杀的开始，随时都有第二、第三批。 将军，刘诗人过来了，会不会有什么情况啊？ 出什么事儿了？ 我可能被调离，以后无法送信。 这个时候和外面的联系绝不能断。新梅，你马上写信，在刘诗人调离之前，想办法把信送出去。 好，我马上写。 江姐，刘诗人的纸条上还说， 还说什么？ 下一批30人明天执行，江在内。

难友们未能看到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就在1949年11月27号，在离重庆解放还有三天的时候，白公馆200多位革命志士被敌人杀害，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把红旗浸染得格外鲜艳。50年过去了，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但是不管风云如何变幻，牺牲在渣滓洞的革命先烈对共产主义理想必将实现的坚定信念，对明天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将在我们心中永生。请记住为新中国成立而牺牲的烈士们，请记住1949年11月27日。 听众朋友，刚才是本台记者孙威为评剧《红颜失魂》而制作的专题节目。听众朋友，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河北梆子《洪湖赤卫队》的选段，彭艳琴演唱。 数九寒啼，大雪降，横霸天，夺取天地，又侵占草房，一家人被赶在鸿鹄之上，儿的娘，生儿在船舱。 Ah!